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33集。 归晓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陆延辰刚刚达成离开部队前的最大的心愿，兄弟冤魂终告慰，亲人大仇终得报。这11年的青春他都给了这里，时间久到连在北京那些少年时代的记忆反倒成了上一辈子的事。那年陆延辰还是个连校服都懒得穿的10几岁少年，那年的高考还在7月，那年他被父亲揍得满身淤青，在修车厂的房间里关着，在语文考试结束后才被放出来，自暴自弃地骑着山地车在那条大街上游荡。那时他在台球厅背底墙，手臂搭着窗台靠在那儿。那时他遇见了一个女孩，现在在二连浩特，这个女孩问他，不是要求和他结婚。陆延辰突然就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，倘若刚刚他真没了命，哪怕真是半个字都不给归晓留下来，归晓也一定会将整颗心就随自己化骨成灰，下葬入土，领不到烈士家属的任何补贴，还去干烈士家属的事儿出来。归晓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按捺不住，他轻声问， 你要想这么久吗？你是不是还顾及我家里人的态度啊？没关系，那些都不重要的。 陆延辰没再去找什么烟盒，他刚想起来是被自己丢在洗手间大理石台上了，他现在没空也没闲心多走两步去拿。陆延辰一把将归晓拉到自己怀里，如愿以偿地从归晓的唇上得到了想要的所有东西，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渴望，一个少年对他心爱女孩关于美好的想象。 归晓， 陆延辰一边深深亲吻她的唇，一边去解她因发烧被汗浸湿过数次的睡衣，银色的贝壳质地的小纽扣毫不费力地一个个轻跳着被解开，房内只有这么一丝光亮，隔着一扇玻璃，外头零下10几度，床单却被他们裹得潮湿灼热。那夜抵达现场，看人安排人群撤离的时候，陆延辰在2楼走廊拐角挨在窗边抽烟，脚边上就是被各种生活垃圾塞满的垃圾桶，一蓬烟深深吸入肺腑，像从5脏6腑都过了一圈。再想归晓，想的还都是活色生香的画面。临下去前回味了会儿，心满意足下去了，就没敢再想起来半分。归晓这个名字，这个人，太扰心了。他的头发，发梢的味道，嘴唇的弧度，还有偶尔也会情不自禁摸一摸他的身体，不能想，想到就后悔，后悔从小到大，从他还是小女孩到现在大女孩，和自己寻欢时是什么滋味还不知道，万一真死了，差不多就是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了。眼下既没倒霉到马革裹尸还，那就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，该怎么做成年人都懂。陆延辰发梢都被汗打湿了，肩被归晓狠咬过的印子还在，右手撑在床头的墙壁上，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似的发酸也干涩，想叫一叫他的名字。归晓睫毛湿透了，微扇动着，浑身的力气仿佛被突然抽干了。 陆晨， 除了叫他，不知道想说什么。 陆延辰将脸低俯下来，蹭一蹭归晓满是汗的脸。 真哭了？ 嗯。 归晓翻个身，大病初愈，这么一折腾，完全就是打断所有骨头重新接了一遍，到处疼，也不知道是里面更疼还是外面。总之，归晓就像过去坐着等他煮饭吃饭，吃完也只负责在旁边卖萌陪聊一样，撒手不管了。陆延辰拎了自己的长裤随便套上，光着上半身在床边走来走去，去洗干净热毛巾，把归晓身子从上到下擦了一遍，将床单也尽量用餐巾纸都擦干净了，自己又去冲了个热水澡。再回来看到归晓蜷着身子靠在床头上看手机，陆延辰捻了根烟，搓着烟尾的过滤嘴儿，轻舒了口气，哑声笑着， 刚看你哭得厉害，这么看来倒像是装的。 归晓眼底红红的瞪他，他还以为陆延辰是当晚来回的，没想到刚一看手机，许耀的电话来了两个，还发短信问他有没有出什么事儿。这一仔细看，早过去了一天一夜。归晓回了个短信说没事儿，人在外地，等回去联系。陆延辰抽了没几口烟，见归晓光裸的胳膊压在棉被上，头发半湿着有点乱，在耳后草草噎过去，只觉得喉咙口发干。算算时间，于是将烟按灭，也没管归晓还在摆弄手机，就俯身过去，亲亲弄弄的。 好累啊，不闹了。 40分钟。 陆延辰捞过来自己丢在床头柜上的腕表。这回结束，归晓是真的弄不动任何东西了，乖乖挤在陆延辰身旁睡着。睡到黎明，一摸身旁没有人，头脑突然清醒了，归晓猛地坐起身，一个黑影上了床。归晓的心还砰砰地乱跳着，感觉陆延辰的手摸摸自己的肩膀。 我没走，习惯早起了。 一股子烟味儿，应该是刚去外头抽过烟回来，衬衫上都是凉飕飕的。归晓将他向外推了推。 哎，你脱衣服再上来啊。 陆延辰笑了笑，单手从上到下一粒粒解开纽扣，衬衫丢去床头柜上。长裤也脱了，竟是里头什么都没穿。光线不明，也可以隐约看到他的身体轮廓。归晓被他拥到胸口。 你里面 有时候不穿。 那过去 他想到两个人初吻时裹在棉被里亲来滚去的，裹得浑身是汗，那时候陆延辰就穿着一条裤子。明明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，怎么现在想起来还这么脸红耳热？陆延辰不清楚他在想这些，刚刚他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抽烟时想起当初两人分手的情景，他在想要怎么给他讲通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这完全不同于对中队队员们的思想教育，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成型于各自的生长环境。这个故事要从多久讲起？ 来二连浩特的前两年，我有三个选择。这里的领导去了两个人，挑人的时候直接将所有想要的人带去一间教室，放了整整3个小时的录像，都是内部纪录片，过去几十年边境线上各地的反恐画面。看到一半，大家都不忍心让领导关上。后来那屋子里最能干的人都跟着领导走了。 也包括你啊。 走的时候，两个领导还笑着和大家说，如今年代好，1998年之前条件没那么好，不是人人都有防弹衣，大家都是抢着穿防弹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穿上防弹衣的必须冲在最前头。那天去挑人的其中一个领导，后来转业去了公安局，到副局长那个位置时，在一次追捕中为掩护同志牺牲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老队长。 你真难得说这么多话。 龟小的呼吸均匀，节奏平稳地洒在他的锁骨上。陆延辰继续玩他的头发，没说话。当初是陆延辰坚持要走，天南海北一下子隔开那么远，又没归期，让这个小姑娘毫无盼头地等着，出什么事儿都要自己去扛着，关键时刻连想要句热乎的安慰话都没有。都说军嫂难做，那好歹也是成年的女人要应付的，可龟小那会儿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陆延辰凭什么要求人家等，要人家忍，而且要人家在最艰难的时候忍住扛住。陆延辰只是舍不得。没分手前，再苦再累，陆延辰想到还有个小女孩在某个地方等着自己，就不觉得有什么。可分开了就不能多想，想多了都是龟小未来的老公是什么样的，又想到也许等他常住在二连浩特，某天回北京探亲，在镇上碰到龟小牵着个和他一样漂亮的孩子，或是小腹微隆的坐在孟小山饭店里吃饭，两个人遇到了相视一笑吗？陆延辰做不到，也不能要求他时时境界都那么高。每每想到龟小会和别人结婚，陆延辰就心存不甘，觉得自己可笑。多年奉献青春，倾洒热血，自己的小女孩却嫁作他人妇。当然，这种偏激想法不能有，所以对龟小这个女孩多一分都念不得，会不平衡，会心生抱怨。不对，也不应该。一年想那么几次就够了，真不敢多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